南无大乘妙法莲华经。现在介绍到妙法莲华经卷第一，序品第一。这个序品一共有五科，一个是重记序，第二是现税序，第三疑念序，第四法问序，第五是答问序。现在是现税序。现税序有持土六税，有他土六税。持土六税已经讲过这里下呢，这是他土六税。他土六税也有六科。一万六起众生，第二见彼佛即闻佛说法，第三问他土的四众，第五戒天第四戒天开后，第五问他土修菩萨恨。现在呢，这是第六，问他土供养舍利。文殊实力，又有菩萨，佛灭度后，供养舍利，又见佛子造诸塔庙，无数恒沙，严饰果界，宝塔高庙五千由旬，众广正等2000由旬，2000由旬，一一塔庙各千窗幡，诸角路面，诸角路幔，宝岭和鸣，诸天龙神，人迹非人，相化纪要，昌邑供养。文殊实力，诸佛子等为供舍利严饰塔庙，果界自然殊特妙好，如天树王气化开覆。这是问他土。佛放一净光照东方18000国度，那也有六税啊，六种税项。这是呢第六，问他土供养舍利，即问佛涅槃。释迦牟尼佛在3000年以前，在我们这个人间成道。那是以什么身呢？是以应化身，而且这个应化身是应化的生身，而不是法身。这里像讲文殊实力，这是弥勒菩萨称呼的。这又有菩萨伏灭度后，这个又有菩萨呢，这说的这个菩萨供养舍利的，就是在伏灭度以后，供养舍利。佛既然以生身示现于世间成道，那么有生就有灭。我释迦牟尼佛住世80年，80年以后也要示现入灭度。那个伏灭度以后要分身得舍利， 此图是这个样子，东方万八千佛度呢跟此图是一样的，这个舍利过去都上面都讲过了啊。下边呢，又见佛子造诸塔庙，佛灭度以后啊，收取舍利啊，建塔建庙，说我们这个人间的宝塔，有的塔称为舍利塔啊，供养舍利的，像这个扶风法门寺那个宝塔，那是供佛的手指舍利的。我们最近还听到一个消息，在山东曲阜，离开离道佛有100多公里，有一个叫个什么庙，新出土的，跟法门寺一样，出土的佛的手指舍利，啊，轰动了全国。啊，中央领导人都去的，啊，是的。说这个佛的舍利究竟有多少？啊，据经典记录记载，佛子有四个手指舍利。现在好像看这个舍利就多了，就不止四颗了。啊，这个塔呢，有的是供手指舍利的。像缅甸的大金塔是供佛的法舍利的，啊，释迦牟尼佛的两根头发建一个塔，这个大金塔。当然，这个塔呢，也不得一样，有的是供佛的，有的是供舍利的。还有供经典的，还有供佛像的，这就是佛塔。那有的塔风水塔、观赏塔、文化塔，什么样塔都有。庙呢，就是供神、供佛菩萨像的，庙的是冒着冒烟，很多有无数横沙。那么你想想，这个国度里像有这么多的塔庙，有这么多的菩萨在那儿供养，这个国界呢就庄严庙好。这宝塔高5000由旬。你像我们现在建一个宝塔，说是我们这个80几米，哦，这80几米蛮高的，那跟那个5000由旬就不能比。由旬是印度计算这个路途的长远，比如我们这个讲一里路多长，1公里有多长，它那叫一由旬。这个由旬呢，这个数放我们中国呢，这个意思也不一样。有的说是30里为一由旬，有的说是50里为一由旬。一般讲呢，都是大由旬，有中由旬，有小游旬，小游旬40里，中游旬50里，大游旬60里。如果说是一游旬，讲这就50里，那个5000游旬，这个高还多高啊？啊，啊，这高了，宋广正等2000由旬，这个宝塔的一高而庙都是，七宝合成的，就像释迦牟尼佛那个舍利塔一样，七宝合成的，宝塔有种种的装饰， 有窗有帆，窗是圆的，帆呢是扁的，挂个帆。我们是现在还没有帆的，我们原来那个老大殿里现在有几张帆，现在这个新大殿里边就没有帆。帆没有，我们做了4张窗，还没做好，恐怕就最近就要送的来。这是个窗帆，都是塔庙当中的一种装饰，也是宣传佛法的。不但是有窗幡，还有种种的宝珠，珠叫路幔，那个珠啊，这个宝珠互相映照，幔也是一种装饰，还有宝铃，这宝塔铃子，我们一般把这个呢，把这个宝塔铃子呢，叫宝铃，叫宝铎。风铎传声100里，铎啊，风一刮它就响了，和鸣，保定和鸣，这个文字上的就不要多讲啊，一看就懂了。诸天龙神人迹非人。这是供养宝塔的人与非人，诸天是人，是天人，龙神呢是非人，用香、用花或者是做种种祭药来供养宝塔，这就是说的这个他方18000国度。所现的这个，这个伏灭度后，菩萨供养舍利，文殊师利，诸佛自当为供舍利，严饰塔庙，这果界自然殊特妙好，如田树王气化开复。他后头呢，还举一个譬喻，好到什么程度？如天树王，天树王是33天有一棵树，又高又大，这个世界上呢，没有哪个树比它大，没有比它好，梵语叫婆利智多罗，此梵为。此方为片香，它这个树呢，浑身都香的，从树根、树干、树枝、树叶，乃至它的花果，都香。33天就这一棵树，把这个33天熏得片香都香。所以人们说，咱们这个天树啊，气化开复，树呢是，开花的就是上边到这里先为止。问这个他土的6岁，到这为止。下边。佛方一光，我即众会见此果界种种殊妙，诸佛神力智慧稀有，放一净光照无量果。我等见此得未曾有，佛子文殊愿觉众矣。这个第二呢？ 这个寄送当中，这个请达弥勒菩萨啊，看到此土的六岁佛方一光，又见到他方国土的六岁，他自己有疑啊，大众也有疑啊，所以要请达。请哪个达呢？要请文殊菩萨答，回答这个问题。佛放一光，这个一光呢，就是上面说的，从眉间白毫相中放一光，放一光明啊。这我就是弥勒菩萨自称的，乃至于当时啊，这个法华会上的大众，见此果界种种殊妙，见此果界是见此土，就是我们这个娑婆世界，又见他土，东方万八千世界，两土的六岁，这个睡相都是诸佛的神力智慧所做的。看到这么多的睡相，这个睡相是过去从来没见过啊，未曾有，没看见过。弥勒菩萨是大菩萨啊，是等脚菩萨，是法身大士。法身大士在无量世界礼拜供养诸佛世尊，什么法会他都经过的，从来也没有看见过像今天释迦牟尼佛放光现睡这个样子的殊胜稀有，就是稀啊。他自己有疑啊，他观察大众呢，大众也有疑，有疑就想问，这问哪个呢？想问文殊菩萨啊，说这个啊，腾疑啊，说是夫子文殊愿觉众疑，这愿觉众疑就是请文殊菩萨给予解答。佛为什么事情啊？这个现这么多的睡相呢？说《法华经》这部经，没说《法华经》之前，记众以后，释迦牟尼佛就入无量义处三昧。入无量义处三昧以后，于花动地啊，众喜啊，放光。这一放光嘛，东方万八千世界种种的睡相都现出来了啊，不晓得这回什么事儿。所以文殊菩萨是菩萨之首，众会之首，请文殊菩萨来解这个疑答。这个底下有一段文，下边呢，这是四众亲仰，瞻人即我，世尊何故放肆光明？佛子实答觉意令喜，何所饶意演示光明？还是佛作道场说得妙法，唯欲说此，唯当受记。是诸佛度众宝严净，记住即见诸佛，此非小愿，文殊当知。四众龙山斩刹忍者为说何等？下边 这段文呢，是世事苦难，上来弥勒菩萨请文殊菩萨回答解决这个大众的这个疑难，那个文殊菩萨曾是这个苦难，什么叫做苦难呢？不说，意思上有的，他是不用嘴说。你这个弥勒菩萨要我回答，这个文殊菩萨呢，心里想呢，就作难。作难呢，就是制造。那么这个难呢，不是用嘴说的。你叫我回答，那我就回答嘛。那就不讲苦难的。什么叫苦难？你要我回答，我这个心里想啊，我有我的想法，但是我这个想法呢，我不用嘴说，意思上有的。这个意思上有，那个弥勒菩萨也是大菩萨，他无形中就晓得，福，就是，不就是千福啊？他不明说，意思上有苦难，有四个苦难。从这个四个苦难有三种意思，一个，虽然是此土他土的这个睡相，稀有难得，那也不能够随随便便的，来判别。为什么世间放这么多睡相呢？这是一个大事啊，是不能随便。你叫我回答，我心里下就有这种想法，这是文殊菩萨有这种想法。第二呢，就是大众之中，你看我们这个法华会上，无量菩萨、无量的人天大众，人多呢，大菩萨多呢，都是法身大士。他说：“你弥勒菩萨为什么事情，不请别人回答，要请我回答呢？”说第二，说至重如海，牵光腿高，就把这个责任呢，想谦虚，推让到别人身上。那你不可以请别人回答吗？我这个自己谦虚啊，文殊菩萨。第三呢是行故前阙，神中可言。如果一问就回答，这个太简单了，好像是不太沉重。为了想回答，是故意不回答。这叫做呢，行故前阙，神中可言。所以以福难而拒之，这是文殊菩萨的心理上的话。虽然是心理上的话呢，这个弥勒菩萨就晓得。弥勒菩萨是用弥勒菩萨呢，他就不是在心里想这话了，他是用这个语言呢，明明白白的要解释这个三个疑难。说是也有三个意思，一个呢就是睡大故一大，说是上来信到这个此土他土的，这么大的稀有难得的睡相，睡大，所以这个疑就大。大众都有疑，我弥勒菩萨也有疑，这个疑心在心里想，假设说你也不给他解释，他这个忧心忧疑在怀呀，这忧疑在怀，这是一个障碍。那么下来将来要听闻正法呢，有妨碍，这是解释 文殊菩萨第一个福难的。第二呢，是众海虽多，法华会上虽然有那么多的大菩萨、法身大士，啊，他说众生的机缘，这是弥勒菩萨讲啊，弥勒菩萨都是明明白白的讲的，啊，他这个机缘呢，就在你文殊菩萨身上，嗯，在你们叫你回答呀，嗯，这第二。第三，合众辗人，大家都不但是机缘在你身上，而且呢大家呢都沾染文殊菩萨，嗯，所以张眼是难，请令实答啊，请文殊菩萨赶快答。说这个文弄呢从什么时候开始啊？第一个福难因正请生，正请呢就是夫子文殊愿觉众矣，从这儿生起来的啊。弥勒菩萨不是说吗，请文殊菩萨你给大家啊解释为什么啊有这么多的放光，这么多的睡相，嗯，大家都有疑，嗯，那文殊菩萨呢从这一个地方呢就起第一个福难，嗯，你弥勒菩萨既然说众疑，大家都有疑，他说我看到大家没有疑吗，如果大家都有疑，大家都要问，大家都没有问呢，啊，就是你一个人弥勒菩萨在这问嘛，啊，有疑，众大众都有疑，大众就都要问，没有问啊，众人既没有问，众人就没有疑啊，你叫我解释什么呢，愿觉众疑啊，嗯，这是第一个福难，从这个地方开始，嗯，底下呢弥勒菩萨就用第一个偈子啊来解释，说是四众亲仰沾人即我，四众啊，上来说这个当机众啊，影响众，借缘众，发起众啊，这个四众啊，亲仰，亲仰就是内心当中仰望、指望啊、希望啊，沾人即我，人就是指文殊菩萨，我呢就是我弥勒菩萨自己自称的，那大家这大会当中都两个眼睛啊乃至于心里上啊都看到我们两个人，看到我们两个人，看到我弥勒菩萨是要我代表大家发问发请啊，沾人呢大家都希望文殊菩萨你来给予回答，就沾人即我啊，这是弥勒菩萨用第一个偈子啊解释第一个福难的，这文殊菩萨因此起第二个福难啊，第二个佛呢说是既然说是大家都有疑，那也不能够随随便便的答，随随便便就回答呀，佛不是入定了吗，入无量一处三昧啊，啊那个佛总有出定的时候啊，等到佛出定的时候我们就问佛啊，请佛来回答，嗯啊不是更好吗，嗯啊，大夫除定自当觉矣，嗯，弥勒菩萨第二个偈子又解释说了，第二个偈子呢是夫子实答觉矣令喜啊，若是犹疑在怀，忧恼这个心身都不安泰，嗯， 也不晓得释迦牟尼佛入了定以后什么时候出定啊？要等到什么时候出定啊？啊，说大众都怀疑嘛，怀疑等着这个有疑，就恨不得那马上就有人来给我们这解答。说是夫子实答，实答就是叫他马上就回答，即是回答，决意令喜。这个疑没有了嘛，大家都生欢喜啊。这文殊菩萨呢，因此又起第三个福呢，就是我与仁者同居学地，预测佛会性供酬量，度令哪吒于理不可。你说我说是不晓得福什么时候出定，马上要我回答，回答可以啊。他说你跟我都是啊位居补处的，大家都一样啊，那我们这个事儿可以大家共同商量啊，你叫我一个人回答这个事情道理还不公平吗？说是夫子十大俱一令喜，何所饶矣，放肆光明，是这一句子。底下呢，弥勒菩萨又有第三个句子解释，这是我亦知处思忖，是为说道场说的妙法，为当受记也呢。所以底下是福德道场说的妙法，唯欲说此，唯当受记。弥勒菩萨呢也在这想，一方面请文殊菩萨回答，一方面他自己呢也在这想啊。这个想呢就是忖之处思忖，心里想犹豫不决，到底这个佛是为什么事情现这么多的睡相啊，他自己也在想，还是佛坐道场说的这妙法，要说这个妙法，佛说，这是说佛在坐道场的时候说的这法，就是佛自己亲证的，还是为当受记呢？为机缘成熟的人受记嘛，就是受记作佛。那个说法华经，说是法华经受记作佛成佛的法华，这个弥勒菩萨当时呢，他自己一方面要想请文殊菩萨解答，他自己呢也在这想，这个文殊菩萨呢又起第四福难了。那么既然像你这样说，那就是事宜了啊，还要我解答做什么呢？不要我解答了啊。说弥勒菩萨呢以第四解释呢，此非小缘啊，难得以我犹豫之心而判大事呢。是诸佛土众宝严净记住记见诸佛，此非小缘呐，不是小事因缘，这是一个大事因缘啊。怎么能够用我犹豫之心，你说我这么说了这么几句话，你就是我就等于是回答了，这个不对啊。所以文殊菩萨在这个地方呢设四福难，弥勒菩萨一一做了解答，这个解答以后，文殊菩萨呢也没得办法了，再谦虚呢没有地方再谦虚了，所以最后呢，文殊当知四众龙神斩刹忍者为说何等，这是第四福难。 底下第五是答问序，底下正式呢文殊菩萨又回答了。回答当中也有两颗，一长文二接诵，初中四初为存答，第二廖举成见理答，三广举成见理答，四分明判答。第一就进出啊，是微存已达，而是文殊实力与弥勒菩萨摩诃萨记住大事啊。善男子答：如我微存，今复世尊欲说大法，欲大法语，吹大法锣，记大法鼓，演大法意。这个文殊菩萨，这个菩萨，作为菩萨有智慧，做什么事情呢，都不是那么随随便便的、冒里冒失的，慢慢来啊。这文殊菩萨与文殊弥勒，刚才这问呢是弥勒菩萨问的，弥勒菩萨又是代表大众问的。所以弥勒菩萨的回答呢，就是告于弥勒菩萨摩诃萨记住大事。那上面就没有八万菩萨大事啊，还有善男子等。善男子等，什么叫善男子啊？这个不单单说我们这个人，男子好人，这个善男子，那个太简单了啊。在教中讲呢，开七方便为善。七方便就是人，就是七成啊，人、天、声闻、缘觉啊，这个通教的菩萨、别教的菩萨、原教的菩萨，一共有七位，这叫七方便啊。这个七位呢是堪闻独妙为难，有缘男子就是丈夫啊，善丈夫也。那么这个七房门当中也有女啊，不是说没有女的，也有女的，就是上面韦帝熹夫人呐、有女的，摩诃波娑波提，耶稣陀罗比丘尼的耶稣，能够堪闻大法的，都称为男。如我文殊菩萨思维蠢动，说今天这个睡相啊，文殊菩萨怎么思维存度的？文殊菩萨嘛，是也是大菩萨啊，看起来呢，比那个弥勒菩萨资格要老一点，九成正觉，文殊菩萨啊，当然也见过很多的佛，游过很多的佛的国度，见过很多的世面，他就想的为存呢，说今佛世尊欲说大法。那么上面就问什么呢？是问此土跟他土的六岁。那么文殊菩萨答呢，也要答在问处，答在问处啊。所以说今复世尊欲说大法，欲说是将要说，这个大法就是答上来的那个漏税当中有一个说法税下，这个说法税维系诸佛说无量义之后开权显实，收无量皈依，存于今佛即说无量义已，亦应开显， 会无量亦归一，一者就是大法啊。这个释迦牟尼佛啊，说无量意境以后就入定了。无量意境呢，是为《法华经》开权显实作序的。在睡相当中，就为了这个为文殊菩萨啊，他说过去很多的佛啊，也是像今天释迦牟尼佛一样，说过无量寂意境之后就开权显实。那《法华经》基本十四品就是开权显实的啊，说无量归一啊，归一归什么呢？归一实相啊。无量就是无量义，无量义就有无量法，无量法从什么地方生的呢？从一法生，一法即是无相，无相即是实相，这个实相就是今法华经的经体啊。所以呢，说就是现在释迦牟尼佛入定以后，出了定以后呢，也应该开权显实啊，说大法，说大法嘛，就是说法华经啊，这个欲说大法，欲大法语，这一句呢是回答上边的漏税当中有个雨花税，田玉四花，这个花是因花，因可以取果啊。过去诸佛田育四花之后，普入圆隐住行相地，圆隐呢啊，实住实行实回向实地都是圆隐啊。所以这个乘势宝乘游于四方啊，至于宝所啊，这个雨花。那么看看今天雨花，今复雨花之后，也必定皆成佛因住行相地也。你看看，这释迦牟尼佛开权显实啊。汝等所行是菩萨道，二乘人呐，所行的就是菩萨道，啊，那就是菩萨道就是佛因，因呢就是住行相地，这是住行相地，有这个机有深浅，啊，所以论住行相地，这个答这个雨花税，垂大法罗，垂大法罗是垂罗改号，什么叫做垂罗改号？这闻法以后。众生的心就改了啊，本来是迷的，现在悟了，这不是改了吗？啊，答上边所问的这个说法税啊，这大众之心生欢喜，吹法罗答大众生成欢喜。过去的四众见睡相生欢喜，得未曾有贺障除，这个大激动，改人教心理皆一，纯见众喜意应障除激动，改遣人教行理所改皆甚深也。下面的记大法鼓，记大法鼓打上边的地动睡，上边不是地动吗？六种震动，震什么地啊？那都是表法的，过去的法 地动以后，即有六凡破无明，六凡破无明，十住、十行、十回向、十地等脚，妙脚破了无明就成佛了。嗯，这就是地动，动这个无明之地，这个地动。那么今天呢，视线漏种震动也是，就是表这个地动的。今凡说法华经，啊，说在会的当机众，也会六凡破无明，这是答上边的这个地动税。底下呢是眼大法义达放光税，细复放白毫光，放光以后就说法华经，啊，那么慈父金复放光呢，放光以后看起来恐怕也是要说法华经，一应说法华经，这就说的比较明显了。嗯，光明无复道同也，如是五句都是微细判今，微者是微存，啊，用过去的佛的，这个睡相，判别今天，跟过去诸佛是一样，那么这个理相呢，这六睡当中这个理相就没有入定睡，释迦牟尼佛说无量寂应以后入于无量一处三昧，他这里没有。那么这个雨花也好，动地也好，放光也好，都是由于入定才有的，不入定哪里有的呢？入定以后天雨四花，六种震动，四种欢喜，啊，说这个意思是有的。说这文殊菩萨呢，第一番的蠢答，不做肯定，大概是这个样子，是蠢答。第二呢，料举成见礼答，底下这诸善男子，我与过去诸佛曾见此睡，放肆光仪即说大法，是故当知今复现光亦复如是。啊，欲令众上先得闻之一切世间难信之法。嗯，这个中怎么的了？底下是这个诸善男子，我与过去诸佛，这是文殊菩萨自己称的，因为文殊菩萨是大菩萨了，法身大士，九成正觉，亲近过无量无数百千万亿诸佛，见过佛的做道场，曾经看见过这种睡相，放光以后即说大法，这放光以后嘛，放了光以后，释迦牟尼佛不是入定吗？入了定以后还要出定啊，出定就说法了，即说大法。这个大法呢，就是《法华经》啊。是故当知，这样看来，佛佛道同。过去的佛如是，那么今释迦牟尼佛放此光以放过光以后，马上就出定，出过定以后也要说大法。是故当知，今复现光亦复如是。佛佛道同，啊，欲令众上先得闻之，一切世间难信之法。这个《法华经》啊，一切世间难信之法那个舍利弗，智慧第一的，佛要说《法华经》的，他心里就有怀疑了，将非魔作佛扰难我心也呢，难信呐、深了，不是二乘的境界，那当然也不是凡夫的境界。闻之一切世间难处，闻的这是要这个立根人，立根人不起于作， 闻即得道。你比如说法华会上，这个法华会上佛说法华经，闻法就得到了啊。你看我们现在和王天明来修呢，啊，佛在世的时候能够见佛，能够闻法，你看哪个修的善来比丘虚法自落，他就得到了啊。先得闻之，闻之之呢，这是闻是指这个信行人，知呢是指的这个法行人，嗯，根少钝一点的，嗯，那就要依法修行，才能够得到。嗯，先得闻，那么这法华会上也是的，有的当时就得到了，有的呢，在法华会上种善根的，或者是过去种善根，今世得以成熟的。啊，难信之法，孤现死睡啊，这个说法华经成佛的法华啊，那要有你这个人要有佛界的这个根基，才能够闻这个法，才能够信受得受持。没有这个佛界的根基，九法界的根基都不行，啊啊，非九法界的众生根基所能够信受。嗯，下边，诸善男子，如过去无量无边不可思议无生其解，儿时有佛号日月灯明如来应供正偏知明恨咒，善事世间解无上士调御丈夫天人是佛世尊言说正法，初善中善后善，其深远其语巧妙，纯理无杂，具足情薄烦恨之相。这个底下，嗯，这个第三呢，这是广举成见已达，就是双达持陀跟他陀这个漏税之问，弥勒因广魂见东方一位问，文殊菩萨隐系数见多佛以为答，正显十方三世诸佛道统。啊，这个里面有三层意思啊。第一是引一佛统，第二呢是引二万佛统，三引最后佛统，这第一。初讲十解，第二标明三说法。啊，有过去无量无边就是讲十解，第二标明啊，就是儿时有佛号日月灯明如来啊，过去节有一个佛出世，那个佛的名字叫日月灯明，日月灯，日月灯明，嗯，日月灯啊，都是有光的，都能够照明啊。如果要智慧光来讲，日者一切智，月者是道种智，灯者是一切种智，日月灯。这个如来的佛呢有十号啊，这个如来应供正偏知。那么说如来这个佛有无量功德，一个功德就有一个号，一个称号啊。这众生的根基浅薄啊，接受不了，说有无量功德，有无量号，那怎么讲法的呢？十号啊，十号是佛的通号，嗯啊，如来乘如实道来成正脚，这叫做如来，嗯，从如中来，这叫如来，如者 怎么讲法的呢？什么叫做如实道啊？拿这个《法华经》上边我们讲的这个五重玄义，《法华经》以实相为体，实相这个体是无相的，无实无中，啊，非因非果。虽然非因非果呢，它可以为因果做依据。不是说我今天修了就有，也不是我这个证了果了就有，这本来就有的啊。这个实相之体乘这个体来的，来成正觉啊。换一句话说呢，那个体就是法身啊，不来而来，如来除此菩提座啊，现诸为仪应供，迎受人天供养，迎受十法九法界的供养，这个应供正遍知啊，服侍一切智人，无所不知啊。他这个知呢，像我们知呢不正啊，不正就是邪知邪见就不正了，二乘的智慧都不正的啊，偏真涅槃他正吗？同教的别教的菩萨他这个知呢也不正啊，这是既正而偏，这个正偏执，明恨作明就是三明啊，这个过去、现在、未来无所不知，善事，善事是好去，不去而去谓之善事，啊，不来而来谓之如来。啊，这个善事啊，我们这个人死了，我们人死的时候有时不是善事，痛苦的不得了，啊，善事。世间解，世出世间一切法，啊，无不能解，这世间解，无上士，无著多罗三藐三菩提，都无上士。调御丈夫，这个调御呢，调是调试，御者是驾驭，那么调御丈夫这句话呢，从这个十号当中看，都是名符的本身啊，那本身啊，跟着本身，而不是说的，就是佛的本身的功德，佛的本身功德，说是调御丈夫，这个怎么讲法的呢？什么叫调御丈夫啊？丈夫就是人，大男人的丈夫，那是被调御的，被化的，啊，调御是能度的。丈夫是所度的，这个讲法就不，这个讲法就不对，啊，那么释迦牟尼佛就寡度男人，就不度女人了，这个调御丈夫呢，是指法本身，就是调御师。我们曾看见过那个依山祖师的一个有一个发愿文，啊，他的上来就有四句话：鬼命十方调御师，炎阳清净微妙法，三乘四果解脱僧，愿是慈悲来摄受。佛本身就是调御丈夫，丈夫就是大师啊，天人师 天人之时，佛则是教也，这有上来的九德呢，有上来的十，一共十德啊，故称为世间之所尊敬，这是如来的十号，这是标明啊，这标这个依佛名字，举这个依佛啊，下面啊，佛界出世了，佛没的事儿做啊，佛的什么说法呀？第三呢是说法，言说正法，初善、中善、后善，其意深远，其语巧妙。纯一无杂，具足情薄烦恨之下，唯求生闻者说四谛法，度生老病死，究竟涅槃，唯求辟支佛者说应十二因缘法，唯诸菩萨说应六波罗蜜，令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，称一切种智。这个佛说法，举这个日月灯明佛，那么日月灯明佛说法既然是隐同，那就跟我们释迦牟尼佛说法是一样的，言说正法啊，那么什么叫做正法呢？正法就是指这个顿教的法门，像我本师释迦牟尼佛初称正教，在菩提树下与四十一位法身大士演大华严，那个法呢就是顿法，又叫做正法大乘教啊。初善、中善、后善，这个法佛说法，你看看我们这个大乘经典、小乘经典，包括我们此法华经啊，它都有呢，有三段，有序段，有正宗段，有柳通段啊，初善序段，中善呢正说段，后善呢流通段，初中后都善，就都甜，其深远啊，那个释迦牟尼佛说《华严经》是欠前丈舍罗身啊，二乘人呢是有简有言，不见舍罗身，有耳不顿不闻圆顿教，为什么呢？其意深远，不是二乘的根基所能够达到的啊。其语巧妙，是顿教之文理啊，巧妙嘛，人家听了这个法就生欢喜心呐啊，所以菩萨听了这个法就生欢喜心，他就能得到啊。纯一无杂，纯一无杂就是满字教，不是半字法门啊啊。没有二边之狭慧，是啊，这个纯一无杂，纯一中道之一啊，不杂于二边，这个纯一无杂，具足情薄烦恨之下，烦恨，这是菩萨的五行之一啊，有圣行、天行、凡行、婴儿行、病行啊，这个凡行，这菩萨以清净心行菩萨道，把苦与乐 所以称为嫉妒情薄烦恨之下。这是譬喻呢，日月光、日月灯佛说顿教法门，跟我本师释迦牟尼佛说《华严经》一样啊，顿教法门，跟金佛说《华严通》啊，这回答上边的圣主师子演说经法微妙第一之问。底下维修声闻者说应四谛法，下边呢说开为是实权呢，度生老病死究竟涅槃，维修辟诸佛呢，这是声闻法说，为声闻说四谛法，声闻比辟诸佛呢更稍微钝一点，所以叫这个。我这个眼睛又不好了，怎么到了？这个声闻、缘觉、菩萨，这个三乘人，因为上面这个问呢，这个上文就问呢，我给你们念一念。这回答上边的若人遭苦乃至夫子修种种行之问，佛的一光东照照万八千土，那个东，这个东方万八千世界，那个国土的众生呢跟我们娑婆世界一样啊，遭了苦了，像我们现在大家遭了苦了，遭了苦了怎么办呢？遭了苦了嘛，要想离苦，要想离苦就修行，怎么修？或是修六度，或是修十二因缘，或是修四谛法。四谛法嘛也有四种啊，十二因缘也有四种啊，就是要生灭，生灭相，这是为三界众生，三界的二乘说的。为声闻说生灭相应之法啊。说应四谛法啊，知苦断迹，目灭修道，那就能够度生老病死啊，了着生死以后就能够涅槃，就究竟涅槃啊。唯求辟支佛的人呢说十二因缘，十二因缘也是世俗世间两种因果，开了就说十二因缘。因缘也有四种啊，有生灭，有五生，有无量，有无作啊，六波罗蜜也有四教相，也有四教不一样。这是我什么题？这是要说这个依佛。底下呢，次复由佛亦命日月灯明，次复由佛亦命日月灯明，如是二万佛皆同一字，这个日月灯明佛不是一尊佛啦，有两万，两万佛的名字都一样，都叫日月灯明佛，又同一姓，姓什么呢？姓婆罗多。弥勒当知初佛后佛皆同一字名日月灯明，十号具足，所可说法初中后善都一样，其最后佛未出家时有八王子，一名有意，二名善意，三名无量意，四名宝意，五名增意，六名除一意，七名想意，八名法意，十八王子为得自在，各领四天下。这各领四天下，那就是转轮圣王啊。 世宗王子文富出家，最后的那一尊佛就是日月灯明佛，没有出家的时候啊，有八个王子啊。后来那个最后日月灯明佛出了家了，出了家了嘛，成了佛了，后来这个八个王子呢都舍了王位，都不做国王了，也跟着一道出家了，都发了大乘心，常修梵恨，皆为法师，已与千万佛说至众至诸善本。是日月灯明佛说大乘经，名无量义，这是举同。你看看，两万日月灯明佛，佛佛道同啊，说大乘经，说了这说无量义经，教菩萨法，佛说护念，佛说护念是佛所证自己所证得的啊，这是佛说护念，长时间避而不宣。释迦牟尼佛从成道以来，经过49年说法，最后才说《法华经》，所以常说护念啊。说是经已，寄于大众中，借驾佛座，入意无量义诸三昧，跟我释迦牟尼佛在这一样啊啊，入定了，身心不动。无量义数三昧加持身心，这个身心就不动了。这个地方呢是举日月灯明佛成佛的，也是现这个六种睡相啊，田玉曼陀罗花，摩诃曼陀罗花，曼殊陀花，摩诃曼殊陀花，而善佛刹，花是因，因化取果，而善佛刹，记住大众呢，不但是佛是已成之佛，今此法华经，闻法华经的人都应该成佛，就是而善。这一记大众，普佛世界六种震动，尔时会众比丘，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，天龙夜叉，千大宝修陀罗，无迦罗罗，紧罗罗，摩诃罗伽，人非人，寂诸小王，转轮圣王等，是诸大众得位曾有，欢喜合掌，一心观佛。儿时如来放眉间白毫相光，照东方万八千佛度，弥布周边，如今所见啊，是诸佛度。这是文殊菩萨啊举曾经见过的这个两万日月灯明佛啊，日月灯明佛所现的这个相呢，跟今就是此会法华会上释迦牟尼佛一模一样，先说无量义经，然后入无量义处三昧，入了定以后，田玉四花是六种震动啊，然后放光啊，照东方万八千度，这不是一样吗？说弥勒当知，尔时会中有20亿菩萨要于听法。这指这个日月灯明佛的会中有20亿。是诸菩萨见此光明，普照佛度，得位曾有，欲知此光所谓因缘。时有菩萨明月妙光，有800弟子，是日月灯明佛从三昧起，因妙光菩萨说大乘经，明白妙法莲华。底下 到了这个方便品续品了了以后呢，释迦牟尼佛呢也要从三昧而生的品，那个告诉哪呢？是告舍利弗的，啊，此中日月灯明佛，是告哪一个呢？啊，是高妙光菩萨的，《印光菩萨说大乘经》经无量明明华莲华，教菩萨法，佛说护念。陋室小姐不起于座，时会听得一座一处。陋室小姐神情不动，听胡说说。释迦牟尼佛不是的，日月灯如来说法华经。你看说了多少时间呢？说了陋室小姐，啊，陋室小姐，佛说了陋室小姐，听经的人呢，也就坐那儿坐着陋室小姐。神心不动，所以这个佛陀的境界不可思议啊！现在我们坐两个钟点，就先恐怕就是，就还吃不消了，向下去呢，这个续品呢没有多少了，很快我们就要进入到。就要正式说《法华经》了，想快一点，是吧？时间不能拖的时间太长了，今天就讲到这儿了。